对，最小相对湿度15%，早起还有点干呢。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嗯， 总的来看呢，今儿白天只是天上的云会增多，其他的气象要素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对交通出行没什么影响。 对。 但对着装是有影响的啊。 但是这老话说春捂秋冻，就说明这个春天开始呢、嗯、这个温差可能还是有点大，可能是中午你觉得特别热，但是晚上还是挺凉的、哦、所以您早上起来如果出门早、哦、比如您像我们一样上班早的话，还是多穿点外衣，您说呢？ 是是是， 比如说像我今天就 外衣可以穿厚点啊。 今天我不太明智，咱有里头穿那特厚我应该里头穿的薄外边穿的厚、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调整这着装，免得到时候给捂出别的毛病来啊。总之还是在过年当中，咱们都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天天开心。 嚷什么呀、吓我一跳欢迎走入这个我们出发吧。今天想的话题呢也跟过年有点关系， 嗯， 就是说说这刚才刚刚不是刚才了，刚刚过去这假期， 对， 大伙儿都有哪些新发现？ 我有。 有啊， 有 新鲜的发现哈，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然后给我们留言哈。 对对对，北京 文艺 广播。 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开。 我。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行，大伙儿想着话题，过年期间您有哪些新发现，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一起交流啊。这里是苗山。嗯，还有王一给您带来的我们出发吧。 不是我在想、嗯、 你应该说 谁。我说王一新年的新变化就是要跟我同名了。 我们给您说说一些消息吧。比如说呢，昨天起北京最高气温将近10度，周六上班冷空气又要重新上岗了。 没错，据气象台预报呢，从昨天起的3天，也就是21号到23号，北京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8到9摄氏度，非常利于返京及出行。 哎，回来觉得天气挺好。 没错，像今天呢周六就是工作日了。 今天是周四。 哦，是吗？ 天，您过成什么样了？ 哦，那周六那天是工作日， 对 吧？ 对对对，周六也得上班。 对，因为咱借了一个假期嘛。 对对对， 周六是工作日，冷空气也迫不及待的刷来了这个存在感。当天这个最高气温将会只有3摄氏度，气温起伏，防寒保暖仍然是重点。而且目前未来7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今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9摄氏度，比如说今天就达到了。 对啊。 不过周六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将迅速跌到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了，千万别着急脱去棉衣。 对， 截至2月20号，北京没有这个有效降水，已经整整121天了。 哎呀， 天气有点干燥哈。 对对对对， 大家别忘了多喝点水，补水润燥，注意用火安全，谨防火灾。 这说的是天气对您身体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交通哈。 嗯， 那春运呢也进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市交管局呢日前也发布了返程交通的一个预测。这个期间可以想见的是，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首都机场以及公路客运场站周边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车流也是逐渐增多的。春节后恢复正常上班，自2月22号开始啊，也就是今天开始了。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逐步回升，东西北部城区的环路联络线呢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预计早高峰东三环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蔡户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等等这些地方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啊。2月26号的周一交通压力呢将较为突出。 嗯， 因为之前还有很多单位就是不上班。 对，人家可能就凑到这个周日回来，想周一再上班。 什么不上班？哎，对，反正他不上班。嗯。 你要说这个还有周一不回来的呢， 别要回来了。你晚高峰期间要提示大家，预计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远通桥、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北路等路段呢也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高于其他的工作日。 嗯， 好、哦，周五晚高峰哈、 哎、可是 有道理，周六还要上班呢。 那为什么周五还晚高峰？是大家还沉浸在过节的气氛当中，对吧？ 不是，他要是过节，他就不容易出现晚高峰叠加了，你知道吧？ 哦、 就是正常上下班，所以才会有晚高峰。 嗯， 这都是有益于常态的一个情况哈。 嗯， 再说一好消息， 空气质量的问题哈。 对，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春节期间发布消息称，这个2018年除夕夜间与上一年的除夕夜相似的大气扩散条件下，北京市 PM2.5 的浓度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啊。 耶， 峰值浓度显著降低。 嗯， 尤其是夜里1点到3点，污染高峰基本消失了。 嗯，哎，对，今年那个过节睡得特踏实。 我觉得今年就大家真的特别自觉。 对对 对， 对， 一声鞭炮的这个声我都没听见。 睡得我这叫香啊。 对。据介绍，这个除夕夜间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201微克，上一年呢是426微克，平均浓度降到了 52.8%、 嗯、 从峰值浓度来看呢，16号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 PM2.5 的浓度出现了最高浓度，为 每立方米272微克。 对， 上一年除夕夜间的峰值为647微克每立方米，峰值浓度降低了 58%。 耶，都是好消息，这也是一个新的发现。 对， 对， 对，今天呢我们出发吧，这个话题苗山和王毅也跟大家互动一下，春节假期当中你有哪些新发现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给我们留言，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哈。 嗯， 反正这个新发现每年过了春节我都有新发现。 是吗？ 但是内容差不多，就是一年这个胃口一年比一年好。 长肉了吧你，这胃口一年比一年。 到目前 还真不仅长肉， 还真没长肉 啊。真的吗？光吃 哎， 也没什么用。 这个长肉不会马上就胖起来、啊、你知道吗？胖子不是一夜变成的。 您不都好几年了。也欢迎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包括哥大爷呀、啊、包括盛伟啊，糊涂的旁观者，宇轩宝贝，波波先生，魔草儿，跟过去说再见，凯欣啊，谢谢各位，欢迎回来，说说 欢迎聊一聊。 喜红夹秧的就是说的你吧， 耶、 啊！说说这个过节期间的新发现啊，这儿又有一个新发现了， 怎么了？ 就这次过春节，这左右手都不闲着， 嗯， 右手吃着年夜饭， 哎呦，抢红包的问题， 对， 这个、感兴趣， 左手抢红包感兴趣。 春节期间，不少网友这样的直播自己的家庭年夜饭盛况。 哎， 右手吃这个年饭，左手抢红包。这两天呢， 哦，这是右手哈、 啊，嗨。你的新发现是 我分清左右了啊。 这两天呢有一张名为终于盼到孙子们回来了的图片在网上走红啊。 嗯， 图片中的一位老奶奶无奈地看着自己的一群儿女子孙，因为除了自己呢，所有家里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图片呢还给这位老奶奶配了一句内心独白，就是手机里有嘛呢。 嗯，还是天津老奶奶。 你我一看就哦，对哈、 啊、 还可以有嘛呢。 总之呢，在上两次除夕夜参与了这个抢红包大战的文先生也是深有感触，说除了抢红包还可以陪父母品评一下春晚的节目啊，聊一聊工作里的趣事啊，抢红包也就抢个乐啊，靠抢红包可富裕不了，这算一点经验吧。 对对， 其实尤其是很长时间没回家的朋友们，你回家的目的不就是和父母好好的团聚一下吗？并不是换一地儿抢红包。姐姐你们家网速去了是吗？ 这好多人已经就是说认为春节我是回家看父母的，就这么说、嗯、但他没这么做，对不对？ 当然了，我做的也不太好，那个大年三十跟爸妈吃完饭之后又跑出来跟朋友 啊、哦、真的、哦、 喝小酒了。但是我们家人说你走吧，要不然我们俩也得睡觉，你在家、哦、 影响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我哎呀是被轰出来了。 早说我收留你来我们家打麻将啊。 我才不去呢。到那就是我们这，我打麻将一个特点就不许玩带钱的，一分都不能带。 哦天哪， 谁跟你玩？是 那就是你只能喝小酒。 这个对，只能喝小酒了。欢迎大家说说啊，春节放假期间的新发现，大家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我们要说一下呢，纸质铁路货票啊迎来最后一个春运了，今年将完全实现这个货票电子化。 嗯，随着这个铁路货运快速发展，作为货运信息身份证的铁路货票即将进入电子化时代。 嗯， 今年的春运期间是电子货票与纸质货票同时使用的过渡期，也是纸质货票最后一个春运期。随着今年的春运结束，这个铁路的纸质这个货票将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铁路货运的发展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这80年代吧，铁路货运主要就是零负担哈，零担。这个老百姓也可以通过铁路货运给老家送点花生啊、粉条啊，小单位还能这个委托铁路运送木件啊、轴承一些零散的。对、 啊啊、 近年来呢，铁路货运品类呢逐渐增加，小汽车呢通过铁路运输的速度这个数量也上升。去年这一年，北京货运中心运往这个全国各地的小客车数量就超过24万辆，与2015年相比呢运量翻了一倍多。 很棒， 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啊！ 没错， 来让大帅间隔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我看这有个电影院叫迎春街舞，我想本来这个还是在喜庆的日子里吧，啊，就选了一下这个。 我喜欢这个曲儿， 太赶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我们出发吧，说说您这个春节期间有哪些新发现。刚才苗山说了，他的新发现就是胃口一年更比一年佳， 哎呦，特别的佳。 嗯，这个来看这个波波先生说啊，文艺广播也出现了喵汪组合，哦，你就是那 喵汪， 哦， 哇，你是汪。 在我的一年里，祝大家汪汪汪汪汪。摩托儿说呀，王姨你带女主播上节目特别带感吧， 特别带感吧， 嗯，特别带擀面杖，这我给您包个饺子吧。 我想吃， 都说互动了你还对着纸稿干嘛呢？ 不是，我心里在想，在想吃什么馅儿的， 我天，胃口就是佳， 哦， 说再见，说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人，可是又不能爱，哎呦天哪，别给自己整这事儿哈， 就是开开心心的，啊，多吃点好吃的多棒啊， 满地里不是满地里，满世界有这么多可爱的人， 是吗？ 你分给这一个人较劲那没劲了， 家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怎么还惦记这个呀， 离不开了哈。哥大爷说，哎，时隔三年我又去了石景山游乐园的庙会，发现这个园内这个摊位上不仅有小吃，还有老景观的拍照啊，老的景观的拍照， 嗯， 免费的， 免费的， 还有老茶馆，老的结婚拍摄馆。什么叫老的结婚拍摄馆啊？ 就是拍结婚照的地儿呗。 啊， 以前就是有一些像北京照相馆什么 馆， 是著名这个拍结婚照的地方嘛， 哦， 就是那种像爸爸妈妈那种半身像， 嗯， 对吧， 啊，然后互相一歪，然后 对对对， 画着红脸蛋儿的， 这家家是标配， 是是，感觉呢今年庙会的地面干净多了， 哎，这个特别好， 对对对，大家说这新发现可以是周围的人，这可以是自己，可以是家里，可以是任何事，比如说我妈做饭比以前好吃了，啊，当然妈我并不是说您啊，您做饭一直很好，我只是举个例子， 对对对。我们再说这个凯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又特别让人暖心。 嗯， 他说过年的新发现就是我刚刚9个月大的女儿已经可以晃晃悠悠的扶着走了，我真是非常的骄傲啊！ 哦，还发了一张视，还发了一视频， 哇， 是挺可爱的小宝贝儿，圆圆乎乎的哈。 有点担心他们家地面怎么那么干净啊？ 他们家地面是大理石的吧？穿着个小袜子，那个脚吧还各种把着，然后手攥着这个电视柜也不放。一点一点走， 哎，你觉得小宝宝的安全意识， 扑向了，哦，是扑向手机 哦，因为小宝宝的安全意识特别强，你看他手牢牢的抓住那个桌子， 是是是， 台面其实挺滑的， 睡着的都是觉得自己走好的。唐连元说过年好啊，各位都过年好，欢迎说说在过年期间您有哪些方面的新发现， 没错， 啊，各种各样都行，啊， 过年好， 这就是有一过年吃多了。至尊宝说是在这留言吗？就是在这儿， 是， 啊，紫霞一会儿也来，你赶紧说话吧， 紫霞也来了， 说嘛，至尊宝可爱多。老梁说今年春节啊，手机比电视忙活，为什么 手机比电视，我 抢 红包 吗？但是我也认识那样的朋友，就可能家里仨人吧，他一个电视也看不过来，有俩人就看手机去了，一个人看手机，一个人看电脑，一个人看电视， 看网络直播呀， 各种各样的，就看不同台都行， 哦，哎，你一直是在看春晚吗？哦，你出去喝小酒去了。对，我想起来了。我们家你知道我姥爷， 嗯， 是并机两个电视一起换着，他哪两个遥控器一直在换台看， 啊， 只要这边看一会儿这个他喜欢的节目， 啊， 突然发现了主持人说话了没节目，他再开始转到另一个台， 啊，主持人 你知道看什么吗， 啊， 他另一个电视是专门放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奇的， 专门有个电视放这俩电视剧， 不，他真不是说网上找的， 啊， 是每逢春节期间各大电视台就放， 啊，对对对对对，每逢春节必西游， 对，西游和新白娘子传奇，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那个出去喝小酒的时候吧，因为他是个这个很安静的酒吧嘛，然后就几个朋友也挺逗，六个人还是几个人一块来之后，联机打游戏在那， 我的天哪，我以为 打半天的结果就是，哎，你这网速不行， 啊，我以为你们去了都一起唱了一首难忘，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摩托儿说新发现上了岁数觉少了，以前过年期间熬夜，每天晚上12、11点睡。早上也能睡到11、12点，都是照着一圈睡的，现在不行了，晚上还那点睡，早上8点我醒了， 嗨，基本我已经摸透了您上班点了， 什么点 是吧，他8点半上班呗， 哦，对对对， 乌托邦说，哎，主持人好，我发现我酒量大了，你们知道吗？打除夕喝到上班，我没歇过，我感觉我人 喝透了。嗯， 不是，我这得提醒您一下， 对，喝酒要适量，就怡情就好， 不 像王一这样的。 不是说您觉得晕才是说特别难受，有时候身体啊它会造成伤害，您得把运动搞上来。 对，代谢增强。 你给推荐运动吧。 我我你聊聊吃还行。 还是在片，就是您做做瑜伽，您要是懒得出去的话可以做做瑜伽嘛。这样在片花之后呢，我们也给您说热点消息啊。央视春晚呢，演员阵容心意十足，家国情溢满幸福。嗯，还有一个就是春节过后呢，迎返京的高峰了，多种措施也是保障回京的道路通畅。 耶、yeah.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看看这个春节过后呢，迎来了返京的高峰，也多种措施保障大家回京道路的通畅哈。哎，我们来关注，从2月20号正月初五到3月12号春运结束，本市进入一个客流集中的返京阶段。根据交管部门的一个预计呢，最近两天本市各交通场站周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和交通压力呢将有所反弹，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逐步的回升。从初六开始，交通场站周边开始出现一些车流集中、交通压力大的情况。另外，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返京客流高峰，公交集团将增加夜间开行的线路。北京地铁呢，将视客流的情况来增开这个临时的列车，延长运营时间。从今天开始，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要陆续开通五条返京专线，方便返京的旅客交通出行。 嗯，据交管部门介绍呢，从近年的客运数据来看，春运返程期间两个客运高峰分别为初六到初九和元宵节后，铁路和公路的客运场站和机场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有所增加。预计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周边道路和机场高速将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其中首都机场早八点到晚八点，北京站上午九点之后，北京南站早七点到晚七点，北京西站早八点后，以及永定门六里桥以及四惠长途汽车站早八点到下午四点期间，均属于客流较大的时间段，容易造成周边的行驶不畅。 嗯，从二月二十二号开始呢，也就是今天开始了啊，春节之后就开始已经恢复正常上班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上啊， 没错。 早晚高峰交通压力逐步回升，东西北部城区环路联络线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预计早高峰东三环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蔡慧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呢等交通压力比较大。2月26号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突出的。晚高峰期间呢，预计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远通桥、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北路等路段呢也是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的晚高峰交通压力高于其他的工作日。交管部门呢也是视道路的交通情况，适时的会采取临时的管控措施，建议您啊在出行前得关注一些路况信息啊，避开大型活动周边车多行驶缓慢的这个道路。 没错，最近呢这个返程就是一个最大的话题，所以如果您选道的时候不是非要走什么像机场高速啊各个火车站周边的话，就绕一下道哈。 能绕就绕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公交，其实也有五条春运的专线开行，覆盖多个大型的住宅区。 没错，最近呢我们就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二月二十号正月初五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呢已经开行了五条春运返京专线，方便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节后返京旅客的交通出行。据了解，从二月二十号起，公交集团陆续在北京南站开行了四条春运返京专线，上车站呢均设在北京南站的北广场公交枢纽。其中从2月20号到3月12号春运结束，将继续开行天通苑、通州两条高铁专线，由北京南站分别途经东直门、地铁、大屯、北园。哦，好嘞， 公交车专门经过地铁。也对啊， 讨厌。天通苑地区，还有大郊亭、双桥、通州、杨庄、北园，还有五一花园等地区。 嗯， 两条线路每天从北京南站的八点后陆续开始运营，一直到24点。 对，二十号到24号的返京高峰期呢，要根据晚间临客到达的情况，陆续这个持续啊运营。 到次日的两点，线路单一票价20块钱，持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的优惠票价15块钱，各类的免票证件乘车就无效了。20号到24号的返京高峰期间，也将开通两条夜间高铁快巴，分别开往方庄、双井、国贸、团结湖、三元桥方向和牛街、广安门、莲花池、西客站、六里桥、公主坟方向，线路单一票价10块钱，你要是拿这个免票的证件也是无效的。 此外呢，2月20号到3月2号，正月初五，也就是正月十五之间，23点30分到次日的2点30，北京公交集团还在北京西站开通了至学院路、中关村的春运专线，线路由北京西站北广场公交枢纽发出，途经西三环、白石桥路、学院南路、学院路五道口等高校密集的地区，单一票价10块，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和定制APP 预订电子车票，可以享受优惠票价7块钱，同时呢，各类免费票证也是乘车无效的。 对，哎，这个不错，这个是能有优惠的哈。 对， 嗯，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我觉得这几条线路特别的人性化，不光考虑到了这个工作的朋友，还有考虑到学生朋友们。 是是是。行了，大家也都说说自己的发现的一些新变化啊，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说你放假期间的新发现。 哎，我喜欢这位朋友。 为什么？ 这位朋友跟我是一样的。 哦， 这个我爱甜甜宝贝，他说，两位主持人大家过年好， 过年好， 发现自己的胃口一年比一年好。我喜欢你。 把家怎么做吃成什么样了。 我懂你。 春节跟老公串亲戚十几年没见了，老人家上来就说啊，你老了。 我好会聊天。 这老人可能是这个，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明白？你要说人岁数大，我都懵了，平时旁人都夸我皮肤好啊，这有点什么问题？就是您过年是不是熬夜了？会不会有这 样？对，可能有点干哈什么的。 对， 但是哈， 实说发现咱北京好多人都到外地过年去了，但我感觉人没特少啊，我去哪儿都堵车， 就大家都出来了呗。 我怎么没有这个感觉呢？过年， 往年吧，像这个初五初六的时候，还是应该路上特别好走，但昨天我出来已经有点小堵了。 你昨天几点出来的？ 昨天就下午呀，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 回来。 对， 你这不算。 对，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就出来了。往年可能愿意在家躺着或待着。 往年大家躺着，今年终于活动了。 对，站起来溜达溜达。 其实我觉得人还是少了，是不是？您去的地儿都是那人多热闹的地方。 是不是机场高速周围？ 我天，干嘛去？不然再说新发现，今年的春晚，哎，我觉得还行。每年都有这样新发现。对，行行行。 您喜欢哪个部分呢？ 这语言部分呗，一般大家都爱这个语言类节目，当然又爱舞蹈的，都有。 而且其实现在春晚吧，各个地方卫视的春晚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把这个春晚晚会提前了。我看好多地方卫视从大年29就开始了，所以基本从29一直看到昨天，我看了一个礼拜，我的天哪！ 一边吃一边看春晚，你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 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口变好了，原来节目好了，是不是？ 欢迎大家说说你身边的新发现啊，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首歌曲叫做暖暖，送给大家。 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 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移动光宽带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说一句 新年好， 过年好。毕竟还是在过年当中哈，希望大家心情愉快，虽然很多人都开始上班了哈，也保持好的心情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吧。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我相信各位在新年都有新的变化，那您的新发现是什么呢？ 对，放假期间您有哪些新发现，可以是自己的、家人的、家里的、外面的，方方面面都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对，跟我们互动一下，只要您看见的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阿秀罗说，哎，我发现路上这车没有全回来，希望外地的朋友们多待几天，你好好陪陪父母。 这位朋友正好回答了刚才那位朋友的疑问。 对，但是你讲讲，你要人家老陪着父母吧，别的事儿你会不方便，因为他整个这个社会运转，每个人都发挥着作用嘛。 对， 哎，总有一些事儿呢，人家不回来干，没人做了，这怎么办呀？ 比如早点。 对，早点是一方面，还有其他行业呢。 对， 就 反正是。 你不知道，但是它在运转的。 对对对，反正随着正月慢慢的这个濒临尾声的时候，相信各个方面环节都会运转起来了。 我爱天天宝宝说啊，苗山，原来咱俩是心情好，所以胃口就好，是吧？ 我的，我其实是对，这个是个好理由，这是个好理由。 其实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只能去吃，缓解一下。 我小的时候感冒，就平时吃两碗饭，感冒的时候吃三碗。 啊，真的？ 对。 一般人家感冒的时候会没有食欲啊， 我有， 怪不得我们坐在一起。 这哦，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胃口都是很好的。 对，你没看高磊吃的还没回来呢吗？ 对， 明明高磊应该回来了，对不对？ 对， 为什么在路上耽误了呢？ 啊， 遇到了好多好吃的。 刚才这位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一边看着《舌尖三》，一边用手机搜着演出来的好吃的。 哦，给自己画了一幅美食地图。 你知道我经常就是自己吃着饭，找出一个电视台正在放美食节目的节目看，想象着我嘴里吃的是电视里演的这个。 你是吃的特差吗？ 也不是啊，就是。 是不是这饭是你自己做的？ 电视，对，电视拍出来更好看啊，卖相。 不是，估计是你做的饭。哎呀，苗山，你现在别请我去你家吃了，我就不品尝了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是吗？ 对对对，你那不叫舌尖三。 你看，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看，我把我自己喂得胖胖的。 喝多少油。说说您在过年期间的各种新发现。我也有新发现，原来这个大年三十晚上出去喝小酒的不是，我以为就我一个，和很多比如说家不在北京的朋友会聚在一起，原来不是，来的全是有来自丰台区、石景山区、西城区。 都是被爸妈赶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总之呢，就是北京各区的朋友们啊，那也欢迎大家说说在过年期间有哪些新发现，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咱们说说体育吧。 好嘞。咱们首先、 首先换个体育的音乐行吗？ 哇，还有竞技的感觉， 带劲吧。 对、 先说说从昌平到平昌，北京八分钟团队一切顺利。 春节期间呢，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节目演员开始在韩国的平昌进行训练了。据介绍，北京八分钟团队共200多人，此前呢在北京的昌平进行的2个多月的封闭训练，一切都是从实战出发，包括场地的模拟以及平常演出现场的气候条件环境。 哦、 令人满意的是呢， 体会一下，他那特冷。 对，因为跟我们不太一样嘛。但是令人满意的是，到了平昌之后，这几天当地的天气变暖，风力也不大，气候条件比预期要好很多，因此各方面的工作开展都比较顺利。演出的团队总制作人沙小兰就说，抵达韩国之后，演员已经的到闭幕式场地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了2次排练，因为前期沟通比较好，大家在1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2遍的合成。从目前效果来看，总导演张艺谋还是比较满意的。沙小兰就说，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加深交流合作，他们也向负责平昌冬奥会开幕闭幕式的转播团队介绍了北京八分钟演出的重点以及有关的细节，并提供了在昌平训练基地录制的视频资料，得到了对方团队的鼓掌赞赏。 然后你参加这个，就是如果大家过年的话，除了看春晚，可能还有一个新增的项目，就是看这冬奥会。 对 啊，确实有很多冰雪项目特别的吸引人，我觉得有很多比夏季项目更有魅力哈。 对，我反 正这个越野滑雪啦， 我个人是特喜欢冬奥会的 钢架滑车呀什么的。 哇，好专业，光钢架滑车，哇，这都看 抽抽抽的， 特别快，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但是你看完之后，你也发现呢，实际上我们在冰雪项目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嗯， 实际上也特别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但是这一届冬奥会，我反正个人特别激动，看着的时候， 嗯， 因为说实话，冬奥会很多项目在我们以往的参与比赛的历史上，我们国家并不是特别擅长。但是呢，很多项目以前甚至没有我们国家的选手，但今年我们在各项看到了自己的选手的同时，还获得了奖牌。我反正个人是特别的， 对，就 激动的。 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这奖牌，不是说，当然金牌是最好的哈。你要没有金牌，咱也别。说其他的奖牌获得者，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家， 对 对吧？而且呢，这个没有得到金牌，我们也要反复的去思考， 嗯 啊，这些时间。 就是对于我来说，能够在很多特别高难度的项目里见到我们中国选手，我已经很高兴了。说实话， 哦， 因为进入奥运会已经就是决赛了嘛， 嗯， 所以就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应该给一些，这次参加冬奥会大部分都是年轻小将，那给他们鼓个掌，他们的表现都特别的棒。棒棒的， 是，我们也向人学习，好吧？ 好嘞， 嗯嗯，真的真的真的啊！ 感觉我看着你说，看那些小将棒棒的， 对， 然后你 就我老呗， 你就不得不说，好，我一定学习。 是，那怎么办？ 我没有暗示。 但是大家其实带着宝贝儿的朋友啊，都可以让孩子看看冬奥会，嗯，啊，能学习到很多。当然有一些，比如裁判呀，不好好判呀什么，这就别学了。 对， 啊，他们还不予评论，哎，评论不是。你判错了，你得正视，对不对？什么叫不予评论啊？ 对。 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吧。 好嘞。 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嘛，国际奥委会对委员杨洋啊，说短道这个裁判判罚没有倾向性。 嗯。 啊，平昌冬奥会激战也正酣，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杨洋呢，也迎来了他8年任期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嗯。 日前呢，杨洋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这位中国冬奥首金得主认为呢，本届冬奥会的裁判判罚并没有倾向性，中国短道速滑队应该吸取这次比赛的教训，尽快的适应裁判的判罚。 嗯。 哦，就是说我明白这意思，就是没办法了，他就这样啊，你不是他是裁判呀，你不是他。 对对对， 是吧？ 这次的立场代表裁判吗？哦，同时那个担任国际滑联理事的杨洋就认为，这次裁判判罚没有什么倾向性，并且就是现在摄像回放等辅助条件越来越好了，让很多场上细节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如果有明显的倾向性是不允许的，裁判可能会被吊销资格。 对，你就不能这么干。 对，所以呢，他说个人觉得呢，裁判还是相对公平的，但是我们应该去研究判罚特点，尽快适应。 对，但是他也对中国体育争夺话语权有了新的感悟。他说原来讲话语权争夺就是我得争取利益，我去呐喊抗争，但实际上中国人能够为世界贡献一些智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话语权。 嗯， 而且重要的话语权呢，不是结果出来你去抗争，而是参与其中的规则制定。 嗯， 哦，我觉得这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哇，这一点就更 加高深。一开始他说这没倾向性，我还想怎么这样，但是你往下他听到后面就是现在这规则不是咱们定的， 对对， 所以就没有考虑到方方面面， 对 吧？人家都是倾向于没有倾向， 对，因为就从根儿上说， 人家没有倾向于可能人家那个群体的一些适应环境， 对 吧？咱们起步的晚，所以我觉得杨洋说的对，得往这个核心里扎一扎。 对，我核心竞争力还是最重要的。 核心竞争力，反正我觉得咱其实已经挺棒的了啊，但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看法吧， 我觉得就接受吧，真的接受现实，我们从自己身上找不足。 不是，他留给我们提抗议的权利，我们也可以。 好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您这过年有什么新发现？欢迎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给我们留言，然后跟我们交流一下。比如说，这一位朋友就说了。这个藏玉雪莲，他说30那天和老公开车回爸妈家，初三回济南，一路都很畅通，爸妈还是那么精神，哎呀，开心呐！ 看看这新发现。自语说春节长一岁，我家1岁半的小朋友过年长本事了。 哎呦， 之前只会叫爷爷爸爸，哎，这个春节叫了妈妈、奶奶、姥姥啊。 哦，他喜欢， 只有姥姥发的不太清楚啊。 喜欢男性长辈。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先从爷爷开始叫的。 对。 因为昨天，所以哎，这他说这，我想昨天我去那个 SKP， 嗯， 那个商场，后来呢，在一咖啡厅坐着休息的时候，旁边是应该是爷爷和这个妈妈带着这孩子， 嗯， 然后爷爷就累了，想趴在桌上休息会儿。那孩子小朋友啊，是个女孩，可能特喜欢爷爷，爷爷爷爷，他爷爷，两秒钟趴不了就得起来，怎么啦？然后刚好睡会儿，爷爷他带劲着呢，折腾的爷 爷爷爷，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嗯， 葫芦妹是吧？ 葫芦就是可爱的小朋友吧，大家也说一说过年您有哪些新发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也送上一首歌曲，叫做 一想到你呀， 一想到你。想到你送给各位啊，一想到大伙儿我们就高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就在这个时候呢，目前我们看这个最新的体育消息是男子团体的短距离自由技术半决赛，这是越野滑雪啊， 嗯， 越野滑雪男子团体短距离自由技术半决赛呢，王强、孙清海都出战了。 对， 那孙清海呢，这个也是一位老将了。之前呢，这个21号举行的这个平昌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团体短距离比赛，他这个没有能闯入半决赛哈。 嗯嗯、 实际上这个还是有一点点 遗憾 。对对对。嗯，但是30岁了，我觉得已经真的非常不易了。 对，因为像冬奥会的项目对体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嗯、 对吧？尤其滑雪部分。 对，这是刚才说到的是越野滑雪，这是自由就技术半决赛。但是我突然想到，那天我看张斌采访另有一位这个就是钢架滑车的那位运动员，说全国好像就18个人会。 哦。 所以你就说还需要大家的赶紧参加，然后重视，咱们把它搞得越来越好。等在家门口开的时候，那一定会越来越棒。对， 对， 对， 尤其像很多家长的朋友， 您这18个人会肯定干不过人更多的呀。 对，我觉得现在可以就从小朋友开始、 嗯， 很多家长朋友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去练习一下冬奥会很多的项目。其实这个参加一些冬奥会的项目，对这个身材的修长啊，还有这个体力啊，我觉得都挺好的，锻炼一下。 对对，女人考虑的跟男的不一样哈。 反正我看完冬奥会，我就决定把一些我能使起来的项目，我要拾起来。 对，另外呢，在21号结束的平昌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当中呢，中国队也以4-8不敌瑞典队，最终以4胜5负的战绩获得第6名，连续在2届冬奥会当中无缘4强了。 嗯， 啊，当然就是其实需要不断的总结特点和规律嘛，要努力。希望在北京筹办冬奥会的拉动和影响下呢，相信中国冰壶啊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嗯， 哎呀，我也想去搞，就是女子的是吧？ 来不及了。 冰壶适合你， 是吗？ 我觉得不是特别出汗， 慢慢不是特别出汗，不对，我坐在这儿都出汗。但是就是真的希望越来越好吧，啊，也期待着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当然这一次你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不光关注自己的运动员，也关注了其他国家运动员优秀的表现。 对， 看看大伙儿的新发现。懒汉说了，爆竹声少了，空气好了，健康的过节方式真好。 对， 我也觉得今年感觉挺好的。 我也觉得，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哎，不放鞭炮没有年味儿。结果今年你看，我觉得年味儿还是很足的。 完全可以用彩灯啊，然后用这个就是应该叫灯光秀吧，这样的方式来弥补 年味儿在我们心里。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如果你觉得是过年，赋予每个人对于过年是意义是不同的，每个人可能大部分人觉得是回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对对对。 但是又提到我们刚才那话题了，您回家是不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呀？是不是跟他聊聊天啊？ 还是就是吃去了？ 对啊，还是是吧？被妈妈轰出去，自己活动 互相伤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给您说说文娱方面的消息。我是王一。 我是苗山， 嗯，稍后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券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开场这么有气势，在后边突然打起来。 我看了眼那字儿，我才确定是过年歌曲，我以为是大圣娶亲。 龙腾虎跃庆新年啊！希望大家这个在新的一年里都是身体旺， 身体健康， 嗯，事业旺， 事业顺利， 哎，生活旺， 生活旺旺旺。 咱来说说文娱资讯吧。 好嘞， 由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郭家豪等人主演的军事动作猛片，这真挺猛的。红海行动呢，自大年初一上映至今，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成为2018春节档全平台最高分的口碑冠军了啊！一时间呢，中国第一战争片燃炸热血等等这种各种评价迅猛来袭。这电影呢，根据也是这个也门啊撤侨事件改编而成的影片，生动刻画了我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在索马里海域解救人质、赴非洲国家执行撤侨任务以及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核材料的故事。 嗯， 影片从各个角度充分展现出中国海军的强大实力，也彰显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呢，这也是一种对自身海洋权益维护能力的一个体现。 我听上去就特别的热血喷张。 对对对， 哎，我想一会儿就去看看。 那个字是读喷吗？反正就是特别热血沸腾吧。 对，沸腾沸腾。好，我们再看另一个电影。 你一会儿才去看呀？ 你都看了？ 我这我真看完了。 哇，好洋气！ 确实是，因为这个电影还真是演了一段之后才哗出现那个字，就是片名《红海行动》。 哇！ 我然后你当时我那个字出现时，我以为潜水艇浮上来了，真的做的也特别酷。这是我觉得超级适合 3D 的影片， 真的， 它确实也是 3D 的啊。 那我今天真的真的去看。 然后你看到了我这个军事实力的强大，然后也是这种，正义感、军人的责任感，他们的 无畏，还有国家自豪感。 对，当然就是民族自豪感、国家自豪感都有在这里面。然后你也会很心疼这些人，他们这种善良、他们这种勇猛、他们这种，轻易不然诺，然后一诺千金的这种精神。 好，那我要去。 特别的，就是有连女孩那边女孩都是这样。但我也看到了，像这个海清扮演的这记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如果你看，你就会发现，这个记者有点让人烦躁。真的是，不是说他就是考虑这些都不对，但是你想想，他就是你为了完成你要报道大新闻、报道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把别人都卷入其中，你也得考虑别人的死活呀。他的那个助手最后就遭到恐怖分子的杀害了，他自己也很懊悔。 主要就是你对这个只有他这个职业特别的熟悉，所以是吧？ 就是说你不能为了，比如说我成就一个大新闻，不是也 不敢，就是说我要去揭露真相了，然后那别人都死活都不管，这 对对对， 就不太合适。 就是说你不能为了达到你的，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目的。 对对对，所以在任达华扮演的那个就是那个报社的领导，领导不错啊。 还是 真的是这样， 站得高看得远嘛，对吧？ 不，他就说，他说我不能让我其他的员工因为你这件事都卷入，就是生命都受到威胁。 对对、 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吧。 对，当然了，生命高于一切。 但是还是看完之后啊，对中国军人只有这个致敬，致敬。 对， 致敬。 那就大家赶紧抽时间都去看看、啊，别像我一样在家吃了哈。好嘞， 嗯， 咱们看另一部电影的消息。 嗯， 由许成毅执导的影片《捉妖记二》春节这个档期间正式登陆各大全国院线， 嗯， 以这个 2D IMAX 中国巨幕贺岁片的形式公映。《捉妖记二》新增了全新的故事主线，胡巴再度流落人间，哎呦，他真是命运多舛啊，并遭遇了。 就这么说吧，这我也看了啊，这我看的就 IMAX 版的。 你这个春节都去干嘛了？我 看电影了， 看电影喝小酒可以、啊。 为了业务需要，我这个。就是这部真的是没什么意思 哦，真的没意思啊， 真的是没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又把他搞到这个生活当中了。就是说这小妖可以颠覆人妖两界，这句话一直也没解释啊，什么叫颠覆人妖两界，是这个所谓的妖怪说了算呢，还是说人妖两界没有隔阂了？不管怎么说，反正就说了这词儿， 因为他可爱嘛，可以颠覆人妖两界、 没觉出这萝卜长得多好看， 萝卜。 然后就是反正又去救他，这两个就分散就失散了，后来又在一起了。就这电影我觉得拍的就是 有点勉强， 生生的把这故事又抻长了一大截儿， 就是为了拍二而拍的、 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 行，那您那个看着想不想去吧，有空就去。 对，我推荐先看红海行动啊。 行行，那这个我也不念了。咱们说下一条吧。 我也 下一条，咱们说说这个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正式开播了。 嗯， 刚才也有朋友发短信来说， 对，一直看《舌尖三》。 对，据了解，这个该片的第一集《器》，器皿的器，讲述了美食产生于锅、刀、灶、案、龙、坛等器皿器具的烹饪技术发展演变。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总导演刘鸿燕就说，第三季在传承前两季节目格调气质的同时，研发这个器具、食养、融合等新的创作主题，多角度透视美食背后的文化，探究在历史演示过程当中人和食物的关系。 这个值得看一看啊！它现在是这个每集五十分钟，19号起就已经连播8天，要啊。 嗯，第三季一共8集哈。 嗯， 大家到时候看看。 这我还一眼没看呢。 你这 受不了看这个？ 你都去电影院了？ 啊、对，继90届奥斯卡颁奖礼首批这个颁奖嘉宾名单日前公布，12位电影人呢要走上奥斯卡的舞台去。去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艾玛斯通，也就《爱乐之城》的女主角，最佳男配角马克沙拉阿里，还有最佳女配角维奥拉戴维斯，都会出现在颁奖嘉宾的名单中，独缺最佳男主角啊、那去年最佳男主角呢，卡西阿弗莱克，因为这个深陷这个各种指控吧，主动要求我就不出席这典礼了。他说我也不想模糊焦点，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女演员们的表演上吧。啊，那么这个奥斯卡颁奖礼呢，3月4号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3月5号的上午来举行。 嗯， 当地时间的3月4号。 所以 现在我觉得奥斯卡颁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期待了，就是现在发现这电影，他给的电影也一般。 是吧？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看了很多大片，大部分是美国拍的。 啊、对。 但由于现在我们国产大片真是在世界上是 也不他一席之地。片子我觉得有的也不太好看，真的，说实话。 就是挑挑选选，选一些艺术性强的，看看、看一看，看一看。 改了外国人了，这么一会儿。 这不是美国消息吗？ 行行行，这个文娱资讯给大家说完了，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过年期间啊有哪些 新发 现。这个彬彬有礼，新发现是吃胖5斤，不是胖3斤，以往都是胖3斤，今年没掌握好量。 哇，我喜欢你。 为什么？ 这跟我是一个风格嘛。 你叫他无道不孤也。 我跟你说，这个3斤5斤很难这个控制的。 哦，错， 很难控制， 麻烦。 就是一顿饭的事儿。 饭放少许盐， 少许下点饭是吧？ 来炒勺。 哦，真的，这个胃口好到爆，就是 多了说了。2018年的新发现，庙会的人呐，以前过年我都不去庙会，妈哟，今天男朋友带着我特意去逛了一圈，今天 有了个别庙会，今天还有最后一场。 哦、我这个乖乖呀，以后再也不去。别去呀、啊，您这个。他是过年不就图个喜庆热闹？ 对，而且是说实话，去庙会就是去看人的。 对对，你 人多挤着才热闹。 穿双那个雨鞋。 嚯、 哦，这样不怕踩。 哎，最好穿着雨衣，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吃那什么面茶、 哦、对对对，不会，就是不会，就吃串不会拉了身。 对对对，一定拉了一身。 你打扮成这样，人不一定让你进去。哎，师傅您怎么回事？您这是吧？ 宛若这位朋友都说了，过年好，王一苗山。这个除夕呢，听那英和王菲的那首《岁月》，真的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哦。对， 过年这几天总在追剧，两岁的宝贝儿学了五首唐诗，这是他的新发现。 这新发现不错哈。还有这个熊妈妈，这个年呢过得那叫一个累。这也是今早我问我们同事说的，说想上班啊，因为。跟家太累，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儿子真长大了。那天初次带他去小汤山泡温泉，酒店入住的时候居然告诉我带身份证了。 哟， 不是，告诉我你得带身份证，不然不给你早餐券。前台服务员说一米二以下是免费的，这小子居然说哦，我还免费，哎，可能明年我就没戏了。 你们还是珍惜吧。 对，说现在孩子都不说孩子话了，活生生的不能被忽略。 哇， 对，是因为这个语言交流可能太多。啊，我发现现在孩子都特爱表达，可爱说了，你知道吗？ 可爱说了， 各种什么都分享。 我觉得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应该让小朋友经常和同龄人在一起玩，不要老混在大人堆里。 对对对对对，多看一看孩子们看的书， 对 的节目， 对 是吧？现有的节目也是都说这个大人话。哎，你要不然一块儿去找找那岁月，看看能不能在节目里播一播？ 嗯、哦，好呀好呀， 好吧、 嗯， 那成，接下来又是一小段广告时间了啊。 好嘞， 稍后继续跟大家一起出发，给大家说说这个旅游啊这方面的消息吧，还有趣闻。嗯，我是王一， 我是苗山。 嗯，稍后继续。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的气象工程师全红月全工。全工过年好。 哎，过年好。 哎，我是王一。 哎， 今天这个大家感觉都已经暖和了似的，是不是春天彻底就来了、 嗯、 大家不用多穿了呢？ 还不行 啊这个气温呢还是有反复的。像今明两天呢，这个基本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啊9到10度。应该说呢，但是呢这种温暖的天气啊不会持续，像24号星期六就有冷空气到来啊，气温随之下降，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在4度。那么这种气温的下降呢它也不会延续，到了周日仍然是阳光充足啊，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6度。所以总体上看，上班后这几天呢天气呢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后一段时间这气温呢还有些起伏，但是呢它也是啊退一步啊进三步的节奏，天气呢会一天天的暖和起来。不过这个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尤其是山区啊，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是这么一个趋势。嗯， 也就是说，大家还别轻易的来剪掉衣服哈。 对，这个28月乱穿衣啊，是吧？ 嗯， 这中午前后年轻点的朋友当然不用穿羽绒服了，但是岁数大的早晚啊，尤其还要保暖一些。 嗯，那北京周边的现在情况呢？比如说，有朋友要错峰出去玩，最近周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与这个北方这晴好的天气相比啊，主要我们注意就是江南地区。 嗯， 由于这前几天像江淮还有汉中地区出现了降雨啊，湿度比较大，所以今天早晨啊在河南的南部、安徽和湖北啊都出现了大雾天气，有些地方的能见度啊不足100米，这个对返程的这种交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明后两天啊像江淮、江南地区还有大范围的小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北、安徽的南部，还有像湖南、江西的北部这一带呢， 有些地方还有中雨，这个路面湿滑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全工啊，您也工作辛苦了，希望您也注意身体，多多喝水啊。 好，谢谢。 哎，好，谢谢。那么稍后呢，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呢西向东是车多的路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这歌特别适合早上起来叫晨起床，先开始闹动一阵，然后慢慢就开始特别和缓。 对，中间还喘了一口气。 对对对。但是这名字挺好的，恭喜发财啊，都过年了嘛，说点吉利话。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我们 出发 吧。 来 跟大家进入这个新的一个时段了哈。 对。 我们出发吧，然后呢欢迎随时 跟我们互动。 对对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这个过年期间你有什么新发现呢？ 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对。 不过那个刚才咱们连线全工的时候，就是气象台这个气象工程师， 嗯 啊，全工不是说南方特别冷吗？我前两天真的是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家说你说话怎么老有滋啦啦声，说啊我这个穿羽绒服。上海的一朋友在家里穿羽绒服，围着围脖说冻得还手脚冰凉。 对，他们还没暖气， 实在不行我就出去待一会儿。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在家里更冷。 我以前都是听说，这次是感觉就是亲身经历了，你知道吗？ 你没有回答说，哎呀，我热死了。 我就怕他挂电话了， 特别气人， 就聊不下去了，你知道吧？ 我 所以咱们这儿就是有点就热，他那是挺冷的。大家要去这个上海啊或者江南玩的话，也注意这种天气。 哦，怪不得很多朋友今年春节并没有去南方旅游呢。 是是是。欢迎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您最近有哪些新的发现。 对， 啊， 您自个儿的身边朋友的， 对对， 看见的， 啊， 对对对。 可能我估计大家大部分人都没有进入这种工作的状态。没有 没有。 嗯， 其实我 也没 有。 对，我也看出来， 其实我也没有。 你必须得有啊。 我一直在想中午吃什么。好，我们说点正事儿。 我天，来说说旅游的事儿啊。 对， 说好了带你吃，说不好呢？ 真的，啊，那咱聊聊故宫吧。哎，我突然兴奋了。 这个据北京市假日办相关消息，就是说春节期间北京重点景区方面，和去年的同期相比，春节假期前五天，颐和园、什刹海、天坛和八达岭的接待游客人数均大幅增加。其中颐和园接待大幅增加之后的人数是27.4万人，同比增长65.7%。 对， 什刹海接待了53.1万人，同比增长了60.5%。 哎，八达岭接待了26.9万人，同比增长51.9%。而天坛呢，接待了26.2万人，同比增长45.7%。此外呢，故宫五天累计接待33.4万人，同比增长14%。北海公园接待了12.4万人，同比增长17.3%。 嗯。 老厉害了哈，我们还注意到呢，春节假期呢，郊区民俗游持续火爆，日平均接待游客18.3万人次，同比增长7.3%。根据了解呢，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初五接待游客46.6万人，迎来了春节假期游园的最高峰。初五，前天， 对，我觉得博物馆 最后一哆嗦的感觉。 各种博物馆爆棚是件好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 就大家愿意都去博物馆了解了解历史啊、文化呀， 对， 挺好的。咱们再说说动物园呗， 这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博物馆的感觉了啊。 对，动物的博物馆，对吧？ 嗯。 每年的春节，我们都会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跟动物们说上一句过年好。 哦，这是谁呀？ 这是谁说的呢？咱们就后边就知道了。哎， 这是一位在北京动物园工作将近30年的老员工跟记者说的。 嗯。 那这个传统呢，在动物园里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了，就像人和动物之间一个有约定一样， 嗯， 你知道吗？作为饲养员，很多时候和动物的朝夕相处，甚至超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在饲养员们的眼里呢，这些动物通灵性有人味儿啊，就像是相伴走过多年的朋友。那所以大年初一可不得说成过年好吗？ 对， 在今年的春节呢，北京动物园的200位饲养员一如既往的坚守在岗位的一线，用细心照料陪伴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再次度过农历新年。 嗯， 来说说。 哎呀，今年呢是这个饲养队熊猫馆的班长马涛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第28个春节了。 嚯！ 除夕那天呢，我们给大熊猫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早餐，用胡萝卜条在地面上摆了一个旺字， 哦， 也是寄托我们的一种新春祝福吧。这是马涛说的哈。 嗯，人家说了，按营养师的分配，大熊猫啊跟咱们吃的不一样。哎，咱们一天一般三顿吧，是吧？大熊猫一天得吃8顿。 啊，这是我的生活啊！ 你把自己按国宝待遇了。18顿啊，其中4顿是正餐，4顿是水果，晚上有时候呢还得再来点竹笋当个夜宵。马涛就说，现在奥运馆加这个亚运馆里一共有8只大熊猫，饲养员每天为他们准备正餐和宵夜的工作量那可就不会小了，一天吃这么多顿，他饭量也不小。话虽如此呢，但在每年都主动留下和大熊猫一起守岁过大年，这个马涛就说，这些大熊猫就像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忙完跟他们还得聊几句，真支棱着耳朵听，哎，特别认真的看着你，那样子特别可爱，就让你忘了所有的心情。 要是大熊猫能让我们家养两天，我也愿意一天伺候它8顿好吃的。 大熊猫不愿意。 有可能。 所以它就是真的有感情了，所以这可能是大家作为参观的人看享受不到的这种。 对啊，因为过年就是和 说话， 因为过年是和家人在一起嘛，你怎么能把自己认为是家庭成员的一个小动物是吧放在动物园里。所以 但是也说你像这样像马班长这样的饲养员们也很辛苦，很难跟家人在一起了。 对我觉得马太太蛮辛苦。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说到这熊猫，我那天看一纪录片，就说这竹子其实没什么营养，所以它要一直吃， 是不丁饱是吗？ 对，就是什么都不快管， 就是磨磨牙用。嗯， 哎，但是就得一直吃才能吃，就吃了。其实没什么营养，他对他来说啊。 那小的时候要给他小肉肉吃，他也吃吗？ 这个得具体查查。你怎么要干嘛呀？你这是？ 好嘞。 吃的素的就够胖的了。 哎 哎，来说一个天津市人民政府说的一个消息啊。 好嘞。 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日前发布了一个通告，就说呢，为了有效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牌照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天津市通行管理措施啊进行一些调整。 哦，这个调整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今年的2月22号起，也 就 是今 天，对。 北京牌照小型的微型载客汽车不受天津市关于外部牌照机动车早晚高峰限行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作日（括号这个法定节假日除外啊） 嗯， 每天7点钟早上起来， 到早上起来的九点，下午的四点到七点，在天津市外环线不含外环线以内的道路也可以正常通行。同时呢，必须遵守天津市关于机动车限行管理其他的有关规定。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天津网友呢，就在网上评论，就说自己家的车呢是北京牌照，今年过节前赶上工作日回家，晚高峰时段只能停在外环线外面，等过了高峰时期再进城，等过了节呢，以后回家就方便好多了。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措施。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是利 好消 息。 对对 对, 对， 好，谢谢谢谢天津， 谢谢。 这个过节没节前去了趟天津，挺好。嗯， 你这假期可以啊，什么都没耽误，哪儿都去了。 节前去的，节前去。 你是去吃的吗？ 是带着小朋友去那海洋馆玩去了。 谁的小朋友啊？ 就是听众啊。 啊， 谁的小？我觉得不错。 我想挖掘一点消息。 哦，没挖掘出来。 哦，失望了。 吃早点，哎呦，那就丰富啊！老豆腐也吃了。 哇、哦，天津真是好吃、 然后那个油饼也吃了，然后中午那包子，哎，他那个天津味的包子特有意思，酱豆腐、腐乳，带着这个豆芽，掐头去尾豆芽，然后还有那个豆腐丝儿，在里边有点肉，做一个 馅这个馅儿 啊， 里边还有豆腐乳， 特别好吃。就腐乳，大帅喜欢，大帅最爱吃腐乳了。每天早上起来去食堂都扒了好多，就每个品种的腐乳都要吃一下。 所以齁着了是吧？ 不是，他真的，他就是爱喝粥吃。 酱豆腐。 对，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说说您在过年期间有哪些新发现哈。我们出发正在为您直播，苗山给您选了一首歌。 什么歌嘞？ 我要夏天。 哦，对，因为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对不对？ 春天还没好好来。 还没好好来吗？ 我们要夏天，主要是要夏天的那种火热和热情。 对， 再以新的热情投入到新的一年工作当中吧。祝大家都能顺利， 天天开心。晒得黑，弹起来更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更阳光，对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动也帅的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热闹，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在我乐园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晒得黑，看起来很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good hey， 出水不龙的帅爆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热闹，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0,000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文件依据、申报时间以及年所得的范围。有的听众可能会问了，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年所得120,000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是不是所有纳税人都需要上门填报申报表呢？ 其实不然，随着互联网加税务的不断广泛应用，除传统的纸质申报外，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向本市自然人、纳税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电子申报方式，可以通过电脑客户端和移动终端两种方式访问自然人网上办税平台办理自行申报。 今天要给您重点介绍的是电脑端电子申报。纳税人登录北京地税局官网3w.tx861.gov.cn， 先点击我要办税，再点击个人所得税120000自行申报，下载安装北京互联网地税局自然人版，注册登录后找到个人所得税120000自行申报磁贴，填写报表后点击提交即完成申报。 您可以选择预填报表服务，系统将自动汇总本人在北京市的纳税信息，并预填生成申报表。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北京时间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节后第一天上班啊，感想怎么样呢？欢迎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也说你在节日当中一些新发现。 对， 有哪些新的发现啊？说说互动的内容。圆舞曲我们看到您的微信了，随时跟我们互动就直接发过来吧，说说您的新发现，说说上班的感想啊。也可能我整体感觉就是大家没上班， 大家还沉浸在过年。 对对对，要上班肯定会收到很多信息。哎呀，今天特别困呀，怎么这么早起？这么就是， 对 对，大家还沉浸在这种，很绝大看来绝大部分单位都没上班。 因为我觉得整个这一个正月都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感觉当中的。 嗯，因为没出正月，就没出15都是年嘛，对吧？ 对，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好理由。正月十五之前，我觉得没到15都算过年。到了15呢，你看春天来了，应该庆祝一下。 谢谢您啊！贵州小阿姨说节日快乐，我特别喜欢听876我们出发吧。除了王毅大帅高磊，现在多一女主播叫苗山， 是不是 杉树的杉？ 这个是珊瑚的珊。 哦， 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新发现，对吧？ 嗯。也没，这也没什么，有用，非常有用， 有用，有用， 有什么用呢？ 提神醒脑，天天开心。 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你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接下来又该进入一小段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给大家说说全球的趣闻吧。 好嘞。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七个什么名字呢？说在上班的路上不想上班呀， 不想上班，话都不想说了。哎呀， 这么辛苦，您是做什么的工作的呢？看我们多想上班。 哎，这个 不想也来了。 你这步步高一想起，我就想吃早茶了。 啊、就祝愿大家在新的这个旺年当中啊，都能够步步高升，生活、工作 甜美， 对对，都能够 工作顺利， 步步高啊。那今天卡迪应该其实改成那个就合适，你有多不想上班，描述下自己的心态。 我想在家躺着吃吃喝喝，然后最近呢一个趣闻就发现了，我这是一种病。 对对对，哎，这个可能也是可以用这种好的音乐来配搭。 对， 发现一个好消息，因为美国科研人员又研究了啊，又研究发现胖病毒可能是肥胖的元凶，就是说这是病毒导致的。 我舒服多了，这说明他不赖我。 嗯，好嘞。 美国科研人员就发现一种常见的病毒能使成人的干细胞变胖，从而成为导致 细胞都胖了， 对，从而导致这个某些人肥胖的元凶。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位科研人员就说了，腺病毒 这个-36不仅是一种能呼吸系统使这个呼吸系统和眼睛感染的常见病毒，还能导致某些人肥胖，所以呢就挑选出了一些做完吸脂手术的胖人作为实验者、 哦、 从他们的脂肪组织里抽取了成人干细胞样本，然后呢科研人员把其中的一半、 啊、这么复杂的内容，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胖病毒， 对 是吧， 因为大家呢就会从这个做抽脂手术的人大部分是肥胖患者对吧，所以从这些 做 过 做呀， 对，从做过这些吸脂手术的胖人里，就作为实验者，从他们的脂肪组织里抽取了成人的干细胞样本， 嗯， 然后科研人员把其中的一半干细胞暴露在腺病毒-36下，一周过后，大多数感染了腺病毒-36干细胞长成了肥胖 的干细胞， 干细胞长成了肥胖的细胞，从。而没有感染这个病毒的干细胞形态保持不变。 厉害了，这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叫尼基尔·杜兰达，这尼基尔·杜兰达就说腺病毒36呢似乎在帮助细胞储存脂肪，他们研究发现呀、啊，胖人感染腺病毒36的可能性比瘦人高出3倍，这个太喜庆了，这医院这一发现也可能有助于研制出治疗肥胖的疫苗。 哇，我期待着这个疫苗。 对，人家杜兰达还说呢，肥胖有很多原因的， 比如说呢，吃的过多， 基因问题， 吃的过这个新陈代谢， 病毒， 还有感染等等。 我们无法预防所有种类的肥胖，不过如果肥胖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我们希望可以研制出一种预防肥胖的疫苗。 我关心的是， 你现在能明白了吗？就是说，不是你这种胖一定能治， 就是我是很多种成因，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只能治到二两吧，他那意思。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疫苗。之前有没有一些测试能够让我测出来我的肥胖确实是这个成因？ 哦，检测不对，就是然后你再去治。 我觉得我是， 就是赖别人呗。 对， 一点不眨眼的， 不赖我， 讹上别人。好，彬彬有礼说：“春眠不觉晓，再问春节好，天天要开心，初七早上好。 哦” 还有一个 note 说：“哎呀，刚开车送老婆去上班，我感觉我还没睡醒，特别困。” 真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啊、不但今天要上班还得先送老婆上班 对，在家里已经开始上班了、嗯、 对， 加班 加班， 对对对，我们给您加油吧， 加油加油， 对对， 虽然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但是我相信呢大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调整自己、 嗯、 然后进入到上班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调整好，因为新的一年就有新的气象嘛。 对，再来说一个好消息，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一发现音乐疗法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哦， 这个是美国西北大学研究者呢发现音乐让人爱说话啊，那这音乐会上不得变茶馆了。音乐作为人的神经系统啊，可以增强口头表达能力。哦天哪，其实这是音乐疗法的一种，音乐疗法除了能让我们变得能言善道之外呢，还能缓解焦躁情绪，减轻心理压力，这倒是、 哦、 对吧啊。 哎，其实这个是有根据的 啊， 世界上公认的音乐疗法兴起于20世纪的50年代的美国军营、 哦、 二战当中呢美国设在菲律宾的军队医院不断的播放音乐，发现死亡率大大降低，伤口的愈合速度也加快了。 嗯嗯， 就有关专家就解释，其实音乐疗法的功能实际上和心理治疗基本一致，它对调节心理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疏泄功能上，你听着或者是舒缓或激昂的韵律，其实你已经不由自主地参与到音乐世界当中了。当你焦虑烦躁的时候，舒伯特的小夜曲会带你走进静谧的夜晚，让你情绪呢自然流淌，最后消失。而如果你萎靡不振，肖邦的革命会刺激你的心灵，随着音符的跳动让你感到热血沸腾，从而鼓起生活的勇气。 天哪，目前呢世界上的音乐疗法主要有四种形式，聆听法就是听音乐，主动法就主动参与到乐器演奏或者歌唱当中，即兴法让人们即兴演出，还有一个作词法，病人用现成的曲调换上自己的歌词，哦，就把那心情唱出来， 对 对吧？治疗师呢，从中可以发现病人的心理问题。这个是个好办法，还有这用？ 对，这位专家最后就还表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己尝试做做音乐治疗。首先呢，找准兴趣点，因为每个人童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对特别的音乐的热爱，童年的经历呢、 哦、 就可能是成为一个兴趣点了。通过童年印象中的一首歌诱发出对音乐的兴趣，慢慢的呢音乐会成为你的一种精神支持，而在压力大的时候适度的自我进行音乐治疗可以起到意想不过的效果呢。 意想不到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想不过想说这么半天， 我喜欢音乐， 想半天就哎，不过如此的。意想不到，就大家现在心情烦，我觉得也可以采用这个方式试一下。 哇，这个臭丫头简直，这位朋友，我没有骂他， 对对， 而是他自己说。 微信名字叫臭丫头，健身爱好者，我刺激一下苗山，哇，这个腹肌都出来了，看照片，看见了吗？ 哇，还有马甲线呢！ 天哪， 我是不可能了，正月里不可能了。 他根本不受自己的放心， 我是放弃疗法，其实。放弃自己之后。 自生自灭嘛。 不要放弃自己之后，感觉美好多了。 真的吗？ 啊， 那是短暂的麻痹。嗯，还是用美好的音乐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今天心情都好。 对， 再次给认真的给大家拜年啊，祝愿这个在这个新的农历年当中 对 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的， 身体健康。 嗯， 尤其是这个老人还有小朋友们，都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祥和的新年，天天开心。 我们还没有直播平台，以后我们争取安一个吧。 好嘞， 等我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我再出现在直播平台里啊。我都是先上节目后刮胡子。 哦，走吧，一会儿去刮胡子吧。 不是，稍后的节目是娱乐72遍，我是王一， 我是苗山， 感谢各位，回头见。 海风的味道是我想你的。